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国师陈云十分钟筹款演唱会即将开始，想听陈云开腔献唱金曲，而家机会嚟啦！嚟紧喺10月16号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入边，陈云将会上台激昂高歌，为 MyRadio 筹募营运经费。大家支持陈云国师喺台庆献唱嘅话，可以选择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捐赠现金或支票，支票亦可以邮寄到普罗政治学院，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假如你有 PayPal 户口，你亦可以登入之后以转账的方式将赞助款项存入 hkproletariat@gmail.com， 同时注明赞助陈云十分钟台庆筹款演唱会。如有查询，请电2467-3088。请大家踊跃捐书支持陈云国师，撑 My Radio。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有热血时报同 My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啊！早晨阿康， 早晨 阿莲，早晨阿尚健，系啊！咁今日就有我哋啦，咁同大家咧就主持大香港早晨嘅。喂，咁但系今日好似冻咗好多， 系啊！ 见我哋都着晒长袖衫， 系啊，仲要着两件褛，今日要。 听讲你病咗添， 系啊系啊， 你病咗都翻嚟做节目咁勤力啊！ 唔系， 冇得拣啦，系咪？ 系啊，冇得拣，其实系。 唔系，即系突然之间冻咗好多，由30几度跌到得翻21度咁样。 着多件衫啦，大家。 系啊，着多件衫，记住保重身体。通常呢啲乍暖还寒嘅天气就最容易病噶啦。 系啊，唔系，但我本来谂住着长褛嘅，但晏昼咧，我惊会好热。其实我觉得应该系会经历一段时间，就系晏昼又会变到。 即系朝头早就冻。 系个温差大嘅，其实咁嘅著，如果著啲好臃腫嘅長褸咧，又會好奇怪啊！翻到學校嘅話，係啊，所以我都有呢個擔心，所以我著兩件褸。咁如果到熱啲嘅時候，我可以除翻一件出嚟啊嘛。 咁呢個就是你嘅 concern 啦，係啊係啊， 對於俾大家著衫嘅忠告咁樣， 係啊係啊係。 好，咁我哋都著翻多件衫啦，唔好凍親。唔係，其實今日咧，除咗講呢個天氣之外啦，咁仲有要講下另一件事嘅，就係講翻禮拜。昨日發生嘅一件事，咁就係熱血公民啊！熱血公民咧就舉辦咗一個記者招待會，咁係講啲咩嘅咧？就係宣布咧，我哋將會咧派出6名嘅人咧就參選今屆嘅區議會。咁而我哋嘅口號咧，主要就係以熱血政治、本土起義咧就為主嘅。咁就希望咧將呢個本土嘅聲音咧帶翻入區議會咁話。咁我哋有。6位參選人啦，有6個選區啦，我哋輕輕數下啲名先。 好， 咁有利東一嘅黃潤基基哥啦，利東二嘅蔡文龍梅日郎啦，咁樂趣嘅鄭松泰啦，天平西嘅李正熙啦，即係上水嗰邊啦，慈雲西嘅梁又敬啦，仲有元州同埋蘇屋嘅方志龍，即係新契弟同盟嘅主持阿迪啦咁樣，係啦，咁我哋琴日就舉行咗個記者會，就宣布咗自己嘅參選政綱等等咁樣啦，咁係咪有啲咩想講啊，康尼？ 唔係，其實咧就講到其實每一個候選人啦，其實亦都有。針對當區嘅啲情況去講到一啲唔同嘅政綱啦，咁其實可能講緊就可能上水區就係講緊就係話一啲走私水貨嘅問題好嚴重啊，同埋一啲外來人口即係大陸人嘅一啲移入咧，令到當區嘅一啲福利譬如 攤薄咗啊，即係可能係醫療上面啊、交通上面啊，即係可能我就住嗰區啦，咁我亦都落個區去睇啦，咁其實亦都好多街坊。 你住邊區咧？ 我住北區嘅，其實。 咁所以你係落咗去？ 係我落咗去上水。 天平西，即係李正熙嗰一區。 係，我有落過去幫手嘅，一日落落咗去，咁跟住我就飛 了。日朗住咁遠都係。 係啊，咁跟住咧，跟住就其實亦都好多街坊會講嘅，就係、是、話可能自己細蚊仔讀書啊，即係嗰個學位啊，都要跨區去讀啊。咁但問題其實本區個學位其實唔係話唔足夠噶嘛，嗯、其實係因為好多大學人 落咗去雙飛英嗰啲搶 學位，咁佢就同你講話要包容一下啦啲大學人，咁所以結果就搞到哦，我哋即係香港人嘅細路仔啦，就要跨區去讀書啦。咁同埋有啲可能醫療上面，即係等急症室咧，等好耐啊，實在即係我講九個鐘、十個鐘，亦都係唔奇嘅。其實佢又都講到啲問題咯。咁其實另外交通方面啦，就係、是、可能係。佢本來嘅一啲港鐵已經係好擠迫㗎啦，而家仲話要發展東北添，咁樣東北起咗即係個 即係如果發展咗新東北、新界東北， 係啦，咁 個交通點算呢？ 係啊，交通就會更加之繁忙咯，嗰件事就係、是，所以其實而家都係針對翻一啲地區議題去講翻，就係話其實真係要有一個有啲新嘅力量去搞咯，即係去做翻一啲在區議會做一些實事 去反映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意見， 或者有一個真的代表香港人的聲音啦。 是啊，因為始終即係可能搞光復行動啊，都得唔到一啲區議會入面即係泛民同埋建制嘅一啲認同啊，咁所以其實係需要尋求一啲新嘅勢力去做咯。其實而家覺得就係、是、咁，所以其實講到上水區就係咁啦。咁屯門區就係阿泰啦，即係阿泰就會代表出選呢個樂趣區啦。咁佢就會講到就係話關於何俊仁，佢就就冇辭職公投啦，就俾咗個假嘅希望俾香港嘅抗爭者啦。咁亦都係即係蹉跎咗香港嘅民主前途啦。佢認為亦都係即係佢係需要踢走佢嘅，即係佢嗰個 即係派主要就主張落去係追擊何俊仁。 係啦係啦，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就話民主黨佢哋咁多人嘅立場，其實亦都係。即係對都係出賣香港人嘅一啲利益噶嘛，所以就覺得同埋佢亦都 即係譬如支持領會呢啲咁樣， 係啦， 因為其實講緊地區選舉呢啲咧，好多時市民喺嗰個層面上面咧，未必係一個好關心政治嘅 level 嚟噶嘛， 議題比較 薄弱啦， 係薄弱 係，係啊，咁你當然要落去提醒翻啲市民，即係揭開佢哋嘅真面目，究竟點解要落去追擊民主黨啦咁樣， 係啊係啊，唔係不如播片啦。我講到仲係幾好聽喎，播一播李正基個唔係李正熙嗰個片。 最影響上水民生嘅係走私問題，係走私者。佢哋每日會阻塞我哋街道，佔領我哋交通工具，掠奪我哋日常用品，而且供應呢啲走私者嘅鋪頭間接咁搶高曬我哋嘅物價同埋所有嘅租金，而且。因為大量的中國人涌入我們北區的急症室的服務、醫療服務是越來越長的時間，甚至會有時直接癱瘓。我們這樣講，我們居民的醫療福利根本是直接完全被剝削。 現在屯門和上水元朗的居民，他們的切身的感受也是這樣，直接在今年年初，我們很多不同的本土的團體和政黨有這個組織發起了一個一連串的光復行動，當時的訴求就是要求政府取消一簽多行。同樣在個居民和當區居民的大家參與和努力底下，現在暫時自由行的一簽多行它是改為一周一行。不過很不幸的是，當時由居民自發，大家是很記得在雨傘革命提出的一直的信念，自己香港自己救。但是偏偏當區的區議員，我們不要說建制派他們不值一襯，但更加重要的就是大家沒有想過，連泛民主派他們不單止不太理會，不重視當區受到走私水貨客的壓迫，何俊仁和一些所謂的泛民主派，他們更甚的就是批評當時光復行動是過了所謂示威的界線。 我相信的就是如果是當區的居民的話，他們會絕對不同意這些所謂泛民主派的講法，因為他們是沒有真切的感受到當你自己的家園被慢慢入侵，被慢慢去侵蝕帶來的痛。亦都因為這樣，這個是一個背景，為什麼我鄭松泰會來緊去到樂趣的屯門的樂趣選區去追擊何俊仁。 是，咁頭先咧就係、是、鄭松泰同埋李正熙嘅講話，佢哋分別就係我哋熱血公民代表新界西，唔係新界啦，唔係新界西啦， 代表屯門樂趣啦，係，李正熙就上水天平西啦， 係啊係啦，咁、啊、就新界嘅代表呢、啊、兩位就係、是，咁講到呢個九龍區嘅代表啦，咁我哋就有兩位啦，咁一位咧就係、是我哋比較熟悉嘅就係阿蔡 蔡文龍， 蔡文龍係啦。 唔係港島啊，李東義 嗰、那個係方志雄係嘛？ 係唔係方志係啊？方志雄有 Eddie 同埋梁友敬 係啦。 咁一個就係 慈雲山，一個就係元州同埋蘇屋嘅。係 啦，咁睇一睇片先好嘛？ 好啊。 有一樣感受好深刻嘅係慈雲山有好多嘅長者都需要我哋去照顧，但係政府就冇將佢哋應有嘅資源擺放喺照顧呢一班曾經建設香港的功臣身上。獨克棟每個數以億計的大白象工程，即使超支再超支，他們都面不改容，但是一百幾十的長者生活津貼，我們講到牙血粗出賣，他們依然在推三推四，資源錯配正正就是這十幾年來香港所面對的所遇到的問題。 就好似我商會參選的元州村咁樣，喺之前就好不幸咁樣卷入咗呢個元水風波。呢一場好明顯係人禍，但係我哋嘅司長林鄭月娥日前就話政府嘅公職人員只係照章辦事，係冇人需要負上責任，係冇人需要為元水事件負上任何嘅責任。大家仲可唔可以期望呢個政府成立嘅所謂元水專責小組可以查到啲乜嘢出嚟呢？偏偏當區區議員陳偉明，他所屬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日前就在立法會內入面全部反對引用《特權及權力法》《權力及特權法》去調查元水事件。我想問一下，當區的居民還怎可以依賴一個民建聯的議員的區議員去為他們爭取任何權益？我們現在香港的赤化問題越來越嚴重，現在連食水安全這些基本的民生議題都搞不定，偏偏就有建制派議員去逆民意，阻止找出原水問題的真相。 是啦，啱啱嗰位咧，阿梁又敬咧就话自己参选嘅目的咧就为为民请命，参与社会嘅政策，同埋为该区居民争取最大嘅福祉。咁其实佢都讲到咧，就话呢两年啊，过去呢两年咧都有参加一啲社区喺当区嘅一啲可能系关注一啲长者啊，同埋一啲 我哋有喺嗰区有做热血公民，有做长者探访服务噶嘛。 系啊系啊， 有做量血压啊。送血餅嗰啲噶嘛， 係啊，所以阿梁又敬呢個手足咧，就亦都有參與其中嘅。咁佢話其實佢入面即係面對一啲街坊啊，其實啲長者啊，亦都知道佢哋面對嘅一啲好多嘅貧窮問題，亦都了解到其實而家政府咁多啲大白象嘅工程啊，用咁多錢去做埋啲咁無謂嘅嘢，去啲起一啲唔知幾時起好嘅一啲所謂嘅基建， 即係嘥好多錢喺啲無謂嘅嘢上面啊！ 但係啦，但係都唔抌少少錢去搞一下一啲嘅長者福利啊，或者係一啲貧窮嘅扶貧措施啊，即係比較啲實在啲嘅措施去幫到佢哋去過好啲生活，所以佢覺得。要為民請命，就要走出嚟就去為呢一區嘅居民去發聲咯。咁其實另外咧就係阿方志龍嘅 Eddie 啦。咁其實佢就話佢自己有喺呢個深水埗區同埋長沙灣區做熱血貓民嘅工作嘅。咁其實亦都提到其實有一啲嘅區建制派議員咧，其實以呢、這個驅趕流浪貓 去為呢個正職嚟嘅，即係或者去殺害呢流流浪貓啦，即係捉咗佢哋，就然後去人道毀滅，咁啊去減少流浪貓嘅數目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佢認為咧就唔係一個正確嘅事嘅，即係我哋熱血公民都唔會認同呢一樣嘢。 即係喺熱血貓民嘅角度出發，或者保護動物嘅角度出發啦。 係啦，咁佢話雖然當區嘅流浪貓問題好嚴重，但係其實咧你要睇一個政府點樣看待人民咧，其實你要睇。 政府怎樣對待動物， 是啦，他就引用這個甘地所說的，所以就很有霸氣的。其實呢他說其實政府一直都欠缺了對待這個善待動物的政策，就長時間就只懂驅趕他們，但是問題就是你不能夠用這種方法只去解決即係當區嘅問題，因為其實嗰啲貓流浪貓狗會走翻，會走噶嘛，即係走咗驅趕咗嘅時候會翻翻嚟噶嘛，即係佢個問題都冇根治到，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所以就佢哋認為，佢就認為如果呢個政府咁不堪嘅話，就要希望就令到。即係收到更加多當區嘅居民去嘅聲音，就為佢哋帶入去區議會啦。咁同埋佢亦都提到元州村咧就捲入咗鉛水嘅風波，但係林鄭月娥咧就冇講過，就冇話就冇話 有人要負咩責任。 係啦，咁而呢個區而當區嘅區議員咧，亦都反對引用呢個權力及特權法去調查呢一件事，就話其實當區嘅居民。其實如果要靠起一啲區議員去幫佢爭取福利或者爭取翻佢哋食水嘅安全嘅時候，佢哋都唔能夠做到啲咩，所以其實區議即係當區嘅居民應該係去支持一啲真係為咗香港人去做嘢嘅候選人咯，係佢嘅講法就係咁啦。 嗯，咁我哋另外咧仲有兩位參選人嘅，分別咧就係代表利東一嘅黃潤基啊，同埋利東二嘅蔡文龍。咁我哋睇睇佢嘅發言先。 民主黨咁多年以嚟用民主做口號，但到頭來其實只係為咗一黨之私，先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結果擴大咗打壓民選議員嘅功能組別。直接令呢個制度千秋萬世，好選遙遙無期，丟出賣民主同香港人嘅行為，明顯係背棄咗選舉承諾嘅。另外，民主黨咁多年以嚟，亦通過咗唔少傷害民生嘅法案，例如人所共知嘅垃圾教育，即係扼殺本土文化嘅母語教學，仲有令社福界叫苦連天嘅一筆過撥款，以及香港市民都是受害者的地鐵九監冇監機制，和投票支持專門剝削小商戶的領匯上市，這些有利建制和大財團的議案，民主黨竟然全部都有份支持，所以民主黨賣香港這個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咁啊，利東村同埋漁光苑都是一個相當富有人情味的社區嚟嘅。咁啊，好多都係喺度住咗超過20年嘅老街坊啦。咁亦都有好多本土特色嘅小店。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到，隨住南區港鐵線開通之後，嚟緊嘅南區港鐵線會開通啦，利東嘅社區嘅領展即係領匯啦，不斷會以呢個維修啊、翻新做藉口，年年加租。好多做咗廿年嘅細鋪都做唔住，而勉強捱得住嘅鋪頭，亦都會因為領展嘅加租。商户的貨品亦都會隨之而焗住加價，令到很多街坊朋友都寧願身水身汗落去大街度買餸。這樣的惡性循環，本應是為了社區服務的利東商場和街市，已經慢慢變成了只是為領匯的租金而服務。 系啦，呢兩位咧就可能我哋聽眾比較熟悉的，就一個咧就係阿黃潤基阿基啦，一個就係末日郎阿蔡文龍嘅，咁佢分別就代表呢個 利 東一同利 東 二。咁啦，阿基咧就講啊，先講一講阿基咧，就阿基就針對翻呢個社區嘅一個生態去講啦。咁其實佢講到就係話，利東區咧本來就係一個好有好富有人情味嘅社區，有好多老街坊，即係住咗廿幾年㗎啦，有啲可能就係、是、咁，其實亦都有啲好有特色嘅小店，咁但係咧，隨住呢個南港島線咧嘅發展，就令到即係會領匯不停以呢個維修嘅藉口做作為加租啦，咁結果令到好多小店咧就被迫加租，甚至係撐唔住就結業啦。咁佢就認為呢一個南港島線其實係一個惡性循環啦。咁其實佢都反映個問題就係交通同埋。 交通的發展同埋成個屋邨規劃究竟點樣去得到一個平衡呢？其實因為呢個問題係好影響到嗰一區嘅原有嘅一個面貌。其實即係可能講緊而家即係唔好講除咗利東之外，可能土瓜灣區亦都係咁。喂，甚至講到可能 咁已經睇到嘅就係西環啦。 係啊，即係可能你會見到有港鐵嘅地方就會死㗎嘛。即係有港鐵嘅話，即係香港 街坊嘢會冇曬。 係啊，即係香港大學都會拖劫㗎嘛，啲人入面唔知係咪入嚟參觀咧？ 起碼啲租一定會即刻貴咗。 係啊，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佢想講就係話關於港鐵嘅一啲延伸，即係發展延伸，去到一啲比較舊嘅一啲區域嘅時候，佢哋會帶嚟一啲負面影響，會令到當區一啲好有特色嘅原有面貌都會消失。其實呢一件事係我哋香港人唔想見到嘅，即係個個都變翻一式一樣，入面所有嘢都係全部都係同一間嘅連鎖快餐店，冇入面冇曬可能我哋 冇曬啲地區特色咯，係 啊， 冇曬啲人情味啊。 係，其實呢件事都亦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咁另外呢個蔡文龍即係末日郎咧，咁佢講到就話，其實今次出選咧，主要係針對呢個出賣港人嘅民主黨，就話咧民主黨， 我覺得郎好有氣勢， 係啊係啊，唔係佢有個回應好有氣勢㗎，但我睇下陣間會唔會攞出嚟播一播。咁佢就話佢話指責民主黨多年咧就以呢個民主作為旗號，但係多次出賣港人，包括就呢個政改議題同呢個中聯辦密會啦，出賣香港民主。扼殺母語教學，支持可加可減機制，支持領會上市，形容民主黨賣港是鐵一般的事實。咁其實佢就講到咧，就話末日郎就話會同阿基咧就共同喺呢一區度繼續努力啦，希望就為呢、這個當區嘅居民咧就重拾翻呢個有尊嚴同埋安穩嘅生活。咁其實就係佢就想講到就係話民主黨咁多年。就除咗2010年就話賣香港啦，咁即係去咗中聯辦密室談判之外，其實到今時今日2015年，而家都話仲會會面呢個馮毅，就去傾呢個關於即係香港問題。喂，大佬，其實而家雨傘革命之後，根本就冇嘢需要傾啦，同、即係你作為 即係唔係用談判可以得翻嚟？ 係啊，即係唔係偷偷地食餐飯咁樣？ 唔係佢哋同埋佢哋傾，唔係真係傾香港咯，佢哋係傾自己嘅政治籌碼啫嘛，傾、自己有咩政治酬勞咁樣，唔係話即係點樣代表香港人去傾啲乜嘢嘅成果翻嚟？ 係啦， 唔係咁，其實我哋就睇完呢六個候選人啦，咁其實主要咧就想俾佢哋多啲亮相啦，等大家可以認得佢哋啦，因為可能譬如對於蔡文龍，佢有做主持嘅，咁、可能大家會認得佢個樣，咁可能方志龍咁佢又係主持，大家會認得佢個樣。咁佢其實有好多其他嘅參選人平時係大家唔係好認識嘅，咁希望咧就借住呢一個機會，咁等大家咧可以提高佢哋嘅知名度，都認識佢哋，知道佢哋喺邊一區參選啦。咁就算你唔係嗰一區嘅咧，你都可以發揮你哋喺社交媒體嘅影響力啦，或者你哋朋友圈裏面影響力啦，話俾你聽點解今時今日要出嚟參選，同埋有另一個問題嘅。咁阿康就好想講嘅，咁、那個問題係乜嘢？就係、是可能我哋有啲聽眾咧係聽咗我哋好耐，咁理解到點解我哋要出嚟參選，因為其實好似有啲報紙啦，佢就話我哋同民主黨撞開，即係因為你知琴日開咗記者會，咁今日有報導，咁就話我哋同民主黨撞開，咁有一啲咧就有啲黃絲就話，點解你哋要同民主黨選啊或者乜嘢？咁但係咧，我覺得咧最能夠代表我哋嘅都真係文匯報啊，文匯報今日嗰個標題啊。A2 嘅標題就係六二九參選志在播讀，咁、那個讀咧就係港獨嗰個讀，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就借住呢個參選嘅機會，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大型嘅可以動員到，即係其中一個比較 係 可以動員到好多人嘅一個選舉咁樣啦， 亦都宣揚理念啦， 宣揚我哋嘅理念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就留翻俾阿康講，究竟點解我哋要同民主黨對壘呢？ 是啦，咁其實因為咧呢個問題咧，其實我係因為琴日就見到呢個熱血時報，即係好多 post 上面啦，我唔知嗰啲係一啲真嘅 account 定還是啲殭屍 account， 即係佢哋不斷留言就話啊，點解你要同民主黨去 即打自己人、啊、 去打對著幹啊？佢咧就話啊，點解你會點解你會戒票啊？即係講到唔知點解 會同路人嚟㗎嘛？ 係啊，佢話啊，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應該槍口對外先咯，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啦。咁其實我想講呢啲講法全部都係唔成立嘅。第一樣嘢你要搞清楚。嗰班係你嘅 敵人啦，定還是你嘅戰友嚟嘅？嗰班根本就唔係我哋嘅戰友，根本就唔係我哋同路人。我哋搞咁多行動，我哋搞光復行動，我哋佔領嘅時候，喂，佢哋全部都係 拖後腿啊！係 啦，全部 記者譴責， 係啊，就係譴責我哋嘅。講真就係呢一樣嘢。喂，講真都夠啦。其實即係佢2010年嗰陣時講緊就係密室談判，喂，當然值得係去批評。喂，到今時今日，而家 越做越多嘢，即係講真又光復行動，又話我哋暴力又成咁啦。結果爭取咗之後啦，咁佢爭取咗一周一行啦，咁佢就話喂，我哋成功爭取一周一行，即係咁咧又可以抽水嘅。喂，其實所以講到。根本呢一班人民主黨就唔係我哋指人，即係全部都係建制派嚟呢班友。其實即係講白啲就係、是，其實而家打嘅呢六區全部都係建制區，就係要打低佢哋。 即係區分翻民主黨，即係可能我哋有啲比較新嘅聽眾啦，或者唔覺意 kick 咗入嚟嘅聽眾，即係民主黨就唔係我哋嘅同路人。 係啊， 咁亦都係要區分咧，佢哋唔係我哋嘅同路人嘅關係咧，佢係同埋佢哋已經係投咗共啦嘛。咁所以要打就打咗呢啲人先嘛。咁起碼等人哋知道呢個人佢係扮係你嘅同路人。咁、等大家明白知道點解我哋係一定要追住民主黨佢哋嚟打啦。 係，唔係咁其實。喺个记者招待会嗰度咧，亦都有记者问到问到一个问题嘅，就系、是、话啊，点解你担心俾人话系戒票啊嗰啲咁嘅嘢，即系分薄咗民主党嘅票源啊？咁阿末日郎有个回应嘅，但我哋好似冇 cap 出嚟，咁但系我讲一讲啦，佢回应就系话，如果民主党觉得。佢真係戒票嘅話，咁咪唔好選囉。即係如果覺得民主黨係分薄咗佢哋票源嘅話，就唔好選，就留返俾我哋選。即係民主黨你收皮啦。即係佢意思就話，即係就由 即係點解一定要係我哋讓佢，就唔係佢讓返我哋 呢？係啊，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就話點解我哋唔參與嗰個協調咋嘛。 唔係，其實我哋有協調，不過唔同佢哋協調。 係啊，其實說到底協調就係、是、泛民嘅協調就係、 是。因為我哋追擊 係啊，讓俾佢哋噶嘛，其實嗰 件事。係啊，同埋我哋嚟追擊你噶嘛，點會同你協調啫？ 係 咪？唔係咁關於區選咧，我哋就講到大概呢度啦。咁但係咧，我哋因為呢個選舉條例咧，我哋都要報一報翻其他六區嘅已經參選嘅候選人嘅名單。咁包括係李東一有李嘉瑩係民建聯嘅，歐樂軒係民主黨啦。李東二咧就彭兆基民建聯，同埋歐樂軒嘅民主黨啦。樂翠咧就有民主黨嘅何俊仁啦，獨立候選人何君耀啦，同埋快信社會服務團嘅袁偉忠。而天平西咧就有工聯會嘅黃宏濤，民主黨嘅潘德榮，而慈雲西咧就有民建聯嘅袁國強，同埋民主黨嘅翁成光，而元州同埋蘇屋咧就有民建聯嘅陳偉明。咁咧，我哋就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再見。 10月16日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慶聯歡晚會，仲有少量門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後嘅機會，喺辦公時間裏面打2467-3088預約買飛，到時見啦。